那么多，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反抗，只是要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好白痴，你只会说你要逼我，这快要发扬颠簸，不是每个人都会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。 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记忆中的胡同，一棵老槐，两只寒鸦，几堆残雪，半截房檐，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，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。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，雪的清寒，走进了那些往事，走进了我的童年。回归市井，回归人间烟火，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。我爱北京的日子，我是北京的孩子。 请收听京二作品小说集《去年天气旧亭台》，作者叶广芹，演播田洪涛。 我远远看见黎出来，就溜达过去，轻声问黎：“吃什么呢？”我的态度和蔼又亲切，像是黎的好友。黎没看出我黄鼠狼给鸡拜年的假模假式，咬着萨其马说：“马马大马。”我问他：“萨其马好吃吗？”李笑眯眯地说：“黄吧呀呀。”我蹲在李的对面，做出了扇他的准备。黎见我对他好，高兴的大鼻涕泡都冒出来了，把那块萨其马更使劲的咬了一大块，仰着脑袋肆无忌惮的嚼着，吃相像我们家的狗玛丽。我张开巴掌，正要朝那幸福无比的扁脸拍过去，黎的爸爸老唐从街门里走出来。老唐见了我说：“七哥哥跟黎玩呢。”胡同的街坊里只有老唐叫我七哥哥。我们家在齐，女孩里我是老七，最小，属于垫窝的。妈40多了才生我，说我是拉秧的瓜，没长熟，黄毛小眼儿，嘴碎手贱，是我们家女孩里最不成功的一个。没人叫我哥哥，也没人把我当哥哥，我也没认为自己是什么格格，我没那么娇贵。老唐叫我七哥哥，

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节目。 学习疼爱自己，外面的世界。